说看透你爱的我好累，假如毫无保留在你面前让一切崩溃，你就于心有愧，觉得我是个负累，不愿让你看透我的伤悲，不愿看透两个人的结尾，假如失去了你在你面前都没有崩溃，你可能会以为我们爱得不够，对不对？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

就这样吧。 阳光抚摸着我的身体，那些老 的女孩，小朋友围着她说着棒棒哒哒，每一个晚上别跟着我闪开了，去迎接她的姐姐或神陪来，要起早全我啦啦啦啦啦啦 甩到那

望你能靠在我的胸口，却不愿痴心得到你的温柔，人群之中装作冷漠。让命运牵引着我南北西东，看世间悲欢离合难分难舍，而谁在为我守？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。 千几万个光年，只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将活在人间的一万年。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间，却将整个寒冬心里面。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间，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。 真的，我什么